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嘉玲啊，再一次的热烈的欢迎你。 哎，对对 对, 是我的荣幸，是我的荣幸。 哎呀，刚才咱们俩夸的，把他夸的好像是什么邪教教主。 对呀、啊，看到我只有天上有地下没有的样子。 不过确实不同，现在这个近距离看你啊，和在这个电视上看，我还是有点不一样。嗯，气质上确实我觉得这个有风采。 对， 谢谢 你。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啊，上一集谈了他对电影的追求啊，这次谈点我们感兴趣的。你 又马上暴露出来了，你也别把我扯下水好不好？ 你不是刚一轮， 我是对电影有追求的，是你没有吗？ 我对女人有追求，好吧？ 这也很正常， 很正常吧？对吧？我想问你现在对年龄的感觉。 你说我自己对自己年龄的感觉，我越来越喜欢我看着我自己慢慢的长大，然后慢慢的 我越来越喜欢看着我慢慢变老。 对，真的真的慢慢的多一些皱纹，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我都能够感觉到那种生命给我带来的一种很神奇的一种变化。嗯，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智慧要跟着我的年龄一起增长。嗯， 我很难相信， 真的， 这不是看见皱纹像爬墙虎一样慢慢爬完， 因为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吗？ 对，因为我觉得人生老病死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你不可能逃避这东西的。嗯，你要坦然的去接受它，然后你再从中得到那些启发，然后一些领悟到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说邪教教主嘛，这都不太跟常人不太一样。我听见有些女性这么讲，但我觉得都像是骗人的。 哎，我觉得有的老总好过没得老吧。嗯， 你看哈，好比说一般女孩子会经历一个三四十岁的时候哈，很明显呢，回头率就降低了。嗯，男同事越来越不会怎么打你的交道了，对吧？ 不会啊，我觉得，比如说我， 他还会有很多男同事打他的交道。 你们还是觉得我比以前更好啊？ 有风韵，真的。 我也自己更喜欢现在的我。我觉得我每年每个阶段都在进步，这是最重要的。 嗯，伟哥对你的感觉呢？ 我想我们一起长大， 他是不是也会有像我这样的觉得，就觉得好像越来越有风韵了，越来 你这有一点八卦。我想我们是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 嗯，哎，不过这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就是平常看我们的语言很怪。嗯，我们用来比如说种一个小树苗，看它长大，然后我们就说，哎，你看这树越长越大。一个人，尤其是女人，说，哎呀，她越来越老。其实是同样的过程， 对， 都是生物在成长的过程。形容树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很正面的语言，它长大，然后但是形容人的时候我们却形容这是一个衰退的老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个语言换掉，就是用形容植物生长的过程来形容一个人，你就觉得其实是同一回事。 对， 都是随着增长，而且树啊要长大是不容易的，它经过很多风吹雨打，它还能留着，它还能继续再长下去的时候，那所以为什么看到大树，有一回我跟他在一个佛寺后面看到那些古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很感动，就是它 太不容易了， 多少年有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你看人也是这样子看了， 但是我还是很难想象这个嘉玲的脸变成那古树。 哎呦，还有魅力， 如果他也变成千年古树的， 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会变满头白发，然后全部都是皱纹，我总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希望我能够变成这个样子 啊。 对啊，因为 你没有到， 对啊，你没有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很早就 离开了， 就离开了。对啊， 你觉得是十年二十年前生活有意思，还是现在觉得每天更有意思？ 当然是现在。 我现在什么有意思呢？ 我觉得我现在更懂得生活，然后更懂得我珍惜我身边的人跟事情，然后我也有这个智慧跟去体会我现在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这是我年轻时候是不可能会。 哎，能给我举出一件事情吗？我也向教主学习学习。怎么欣赏生活？ 你把我讲成教主太那个了吧。 开玩笑，开玩笑， 我具体没有一个很好的，现在突然之间问我没有个具体的那个。 嗯，就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做节目，觉得是工作还是也能从中得到一些享受？ 比如说我以前 拍电影，我很随随便便就敷衍过去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曝光率，或者是一种带来的一些收入。 嗯， 然后是人家在拍，我也在拍，好像我也有的拍。那我现在是非常的认真去享受这个拍电影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我的表情，我很细微的一些面部表情，我感觉到摄影师也感觉得到，然后导演也在镜头面前也感觉得到，这些很微妙的那个东西，这是我以前不会体会得到的。 嗯， 就算以前我拍《阿飞正传》，王家卫再怎么样跟我解释那个剧情那个人物，我还是用一个外表去表演。 嗯， 没有用心的去享受这个角色。嗯，我现在会享受这个工作的一个过程。 嗯，对，所以你在拍2046的时候出来的就很不一样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不一样的。嗯， 所以啊，能从工作里得到享受，我觉得这是 很不容易， 最难，而且是 很快乐， 多么好的财富， 对， 对， 对， 对 吧？真是，这咱们怎么做不到呢？ 你们也做得到， 我们都做得到， 还是得看他的电影得到享受。所以，哎，我给你看一段，再看一段，就是咱们这个好奇害死猫， 好奇害死猫。 哎，为什么叫好奇害死猫？ 哎，本来我们这部电影叫茄子，好奇 茄子照相。 为什么叫茄子？ 因为我想，因为是这部电影其实里面的五个人物吧，主要人物都是笑不出来的。 嗯， 你觉得很好笑，但是他们都笑不出来的，就生活逼得他们是很无奈的。嗯，就叫茄子。好奇害死猫就是一个俚语嘛，是一个英国的俚语嘛。 对， 对， 对， 就猫有狗九条命的嘛。 嗯， 好奇就会让这猫 送命了， 送命， 因为猫很好奇嘛。嗯，什么都去摸。 那我现在发现这个名字挺好的。 嗯，对，咱们看看有这个名字哈。 嗯， 这个带引的这部片子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调。 嗯， 这段啊是他跟胡军的一点感情戏。 哦， 我们放一点点啊。 你看今天在楼下做的指甲好看吗？那女孩还真的不错。 是挺好看的，你都什么颜色的指甲都好看。 哎， 借着。 咱们看见感情戏哈。 嗯， 我听见一种说法，就说实际上女演员对于感情戏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是会，就说年龄越长演得越到位，越深刻的。 对， 你觉得是这样？ 当然，因为你看每个人物。嗯，看角色那个层次会更深。 嗯嗯， 就把那个角色一层一层剥开的话，你会看得很深，体会多了你会看得深。 因为生活里对感情体验很深。我说这个又像是一个圈套啊。不是，这是，哎，还是无数次人问过这个问题。 嗯， 但是我还是很感兴趣。就比如说，哎，你跟这个伟哥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爱情。 嗯， 这里边有什么心得？嗯，因为很难呐。老实讲都是娱乐圈中人。嗯，整天很多外边的骚扰，对不对？ 我想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吧。 啊，你归结为前世。 当然我觉得每一段感情来说还是要靠两个人去经营的，因为不是随随便便就这样子。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是要靠自己自觉，然后制造一些惊喜给对方，或者是能够忍让退步，也是能够让感情长久的。 嗯， 因为我觉得经营一段感情实在是很难的。我一直觉得我自己都每分每秒在改变自己的想法。嗯，那我不可能去改变对方，这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嗯，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接受对方，因为我也在改变，他也在改变。 嗯， 每个人都在改变，那就挑喜欢的。 但会不会 慢慢的变得可能是你不我不太喜欢了。有些夫妻之间会发生这种变化，就是你结婚之后过几年你变了，但是你变的是一个我不喜欢的方向。 嗯，还好我们都变得挺好的， 所以前世有缘分越变越喜欢 啊、嗯、但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正好就是一对夫妻这感情已经变得很淡， 对， 是吧，所以才会有第三者出现。 嗯， 嗯 那么那你怎么理解这个电影里面比如说像你的角色就是老公有个第三者了， 嗯， 然后跟着你就开始注意到保安了，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是这个女人发现自己的老公有婚外情， 嗯， 然后她本来不想去采取行动的，但是她看到这个第三者闯进她的 生活 范围之内了，你已经闯到我的家里面来了，这个情人已经在楼下开那个美发店了。那我一定要捍卫我自己的一个地盘了。 地盘， 对对， 说的像雌性动物， 所以我要做出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反抗，对对对。 嗯，但是实际上 第四者是个反抗。 哎，你说第四者，那天还真有人给我发来一个段子，就说是什么呢？我给你念念啊，就现在社会啊，有一种第四者现象，说兴趣观念相近或者欣赏对方某一方面的男女。以不破坏对方婚姻家庭为前提，以不干涉对方工作生活为基础，不以金钱交易为条件，不谋求合法的家庭地位，仅以精神和肉体享受为目的的婚外性行为。所以现在社会学家惊呼，不是第四者插足家庭，而是第四者插入社会。就是过去啊，第三者往往还是有点，就像你说的，侵入你的地盘。 嗯嗯。 但是现在更出现一种这个傲视男女。他是就是这样啊，满足一时啊。 其实这种爱是挺崇高的啊， 啊， 就没有霸占、没有占有的爱，应该是最最最高境界的爱。 他未必是爱、 啊，但是这是不是 是爱？他或许就是 同欢， 就是有想跟一个人有一些联系，也喜欢跟对方在一起，但是又不要太黏。 嗯， 淡淡的就好。 你看，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说，确实有个地盘的概念。对一个妻子来说，这是我的地盘，不能跑到我们家厨房里来， 对 吗？但是像对这种第四者，就地盘之外，现在社会也很多。我不知道，假如你作为妻子，你能容忍吗？ 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千万不要，不是，千万不要让我知道。I don't want to know。 哎呦， 我真的不想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回来他希望瞒着你的话，他还是对你有尊重的。 男人可以骗你， 不能骗我，不能实质上来说我骗你了，你最好是让我没有感觉得到。 那不还是骗你？ 你起码我不知道啊， 起码他不知道 嘛。要骗就骗我一生一世， 对对对对， 就骗得彻底一点嘛。 哎，你看最近我听不少人就说，你看这个妻子她是一个明智的人，就是说你不要让我知道。 对。 可是也有一些人说，这也是女人的一种悲哀。 嗯。 为什么？ 难道就甘心就是男人可以在外面？因为那你觉得女人是不是有同等？ 我觉得如果你认为你的另外一半不会再去欣赏另外的女人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你的悲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这社会上就我们人，我们都长大了，我们都成熟了，我们都太了解，我们除了身边的那个人之外，好的东西我们还是会去欣赏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什么东西我们都还是会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欣赏。 欣赏是一回事儿， 嗯， 精神和肉体的享受它是另一个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对， 能接受吗？你 不能接受，你不要让我知道。 哎，你看 知道了还是不行。 文道最近有什么思考？你觉得这种不知道的状态，我跟你说，这是个社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普遍问题。 哦，对对对对， 实际上很多夫妻确实是像他说的这样，就到最后变成一种你再让我去适应一个人，这很困难，我们俩也很合适，很和谐， 嗯， 但是某种人性的东西，对吧？所以有些妻子的确就是这样，你不要让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你这学者型的，你对这个 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常常很多人有一种奇想，就觉得呢这个世界啊 其实是不是有很多平行的世界存在？ 嗯， 比如说这个世界有我们三个在一起，现在坐在一起，另一个世界还有我们三个坐在一起， 嗯、 是平行的。 嗯， 那么这些世界其实不影响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影响他们。我知道有这些世界存在或不知道，对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 嗯， 你能不能够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刚刚说那种状态呢？就是说，假如我们是夫妻啊， 啊， 他是第三者，你不知道他的存在。不影响咱们感情 哦。 你觉得有关系是平行的话，如果都是平行的话，你觉得可能吗？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要求有个体的空间，自己的空间。 嗯， 那这是第一。第二，就算是两个个体各有自己的空间，当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了。 嗯嗯， 这个世界只要他这个世界很稳固，这个人他跟另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其实可以不影响 你。 你 说这个就是四个字嘛，掩耳盗铃嘛。 嗯，没有那么低级、 哎。但是这有个男人跟我讲过呀，也有就是感情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是婚外恋。 嗯， 那我跟我的第三者在一起，他发现一个现象。 嗯， 每当我们俩最亲热的时候，或者去最美丽、最好玩、最享受的时候。他会突然间觉得一种痛苦，他想起了他的妻子。 嗯 嗯， 这个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会啊。 嗯 哼，你觉得这个 是？就人还是会有惭愧这个东西在里面。 对 对, 对， 他不是说真的， 因为他还是在做着一些，在做一件隐瞒的一个事情， 对， 所以他还是。良知上他还是能够知道自己 但是很快就会出现另一种第四者 啊， 有很多男人是这样，就比如说他有个太太，他外面有个女朋友，如果那个女朋友呢焦灼的够久了， 嗯， 他就会觉得在两个女人之间很痛苦，这么痛苦，好，我就在找第三个来疏解我的痛苦 啊！这个我这个现象我倒是第一次 知 道、啊， 真的会有，真的会有， 曾经经历， 真的 会，真的就是你知道，因为其实当初这个男人啊，他会有婚外情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跟太太生活之间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了，闷了或者不刺激了或者怎么了，所以他要找一个出口， 嗯， 找了一个。但是他很快的那个出口当也成为负担的时候，他怎么解决？他又如果没有勇气去说，哎呀算了，那我都分手吧，还是跟其中一个分手、嗯、这时候他就会再找另一个出口，就不停这样 想。这种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嗯、 没有亲身体会的人他说不出这个话。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跟嘉玲谈谈这个婚姻爱情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我跟你们谈得到很多启发、 啊、没有啊， 没有 啊，名言都是你说的 吗？ 对啊对啊， 我现在还听到有第四个第五个出来了。 那你刚才说的就作为一方面来说，说我不知道对吧、嗯、那我问你，要是反过来你觉得呢？ 怎么样反过来？ 对于女性呢？对于妻子呢？比如对于妻子来说，你丈夫如果有什么婚外情、 嗯、 你不要让我知道。 嗯， 但是这个权利是不是平等的？女人可不可以这样做？ 平等的，我觉得。 嗯。 因为其实你们中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稍微细心一点的人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你看，你这个电影让我想起啊，我劝我的一对朋友的夫妻，我是怎么劝的？我曾经在这儿说过，就是说，你听我跟这个女方说，我说你喜欢这种乱搞吗？或者出去找男人吗？她说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说这就完了。他喜欢乱搞，他是喜欢，他高兴，就是你的丈夫。 嗯。 但是你这样做，实际上是一种报复啊！就像你在电影里这采取的这某种，它是一种报复的心理。你觉得你说女人真的这种爱好方面跟男人能一样吗？ 嗯。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联系你自己，联系实际。就说你自己嘛，你觉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没明白。 就你是一个 会这样子报复吗？ 从一而终的，喜欢比较稳定的， 我 不喜欢出轨的人。 我喜欢从一而终，因为我觉得，有另外一段感情的话，会让自己很累。 嗯。 对， 有时候你回到家里面平平淡淡的一种和谐的那种气氛，其实是非常舒服自在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外面的可能刺激，可能浪漫，但是相对来说它带给你的也是有很多的压力，或者是很多的苦恼的在里面的。 哎，我最近从这个圣经里有个体会，说什么属于上帝的给上帝，属于凯撒的归凯撒。我最近想起啊，这个事情啊，让属于一时的归一时，属于长久的归于长久。 嗯， 一时的就让它在一时存在，你要企图长久就乱了营了。 对，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从一而终比较合乎成本嘛。 没 真的，这你时间的精力的感情都是这样啊。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你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培养了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如果你要跟另一个人又搞开始的话，那不是很累？ 没错，你知道你们这个圈里好多男演员现在这个拼命的接戏啊，就是因为一次次的离婚就一半家产一半家产，就是因为亏空太大了。 对呀，对， 所以他不停的得接戏， 多难受，你想看多难受。 不过这个从一而终到最后，你认为这是亲情呢还是爱情呢？ 我觉得亲情会 越来越重要， 爱情。